毫无守则。作者：邪灵一把刀。播讲：小龙哥。 第440章。呢阵时嗰只骆驼都攰晒，我哋系靠两只脚啊徒步啦。天空中就日头高照，温度啊炽热。嗰啲海东青就盘旋不退，尖叫声就非常之尖锐，听到人嘅心里边有一种急迫嘅感觉，好似系想出咩大事咁。大家齐齐咁望向巴图，不过巴图似乎都不明所以，就喺呢阵时，诗仙忽然之间啊担高咗个头。佢嘅呢个动作，其他人就觉得冇乜嘢。我同阿豆腐呢就好清楚，诗仙系好少主动咁做啲咩动作嘅。佢担高个头，肯定系因为有啲咩原因啦。乜嘢嘢系能够等呢一个冇字冇意识嘅诗仙有反应呢？就喺呢阵时，海东青啊忽然之间飞咗落嚟，落到咗喺巴图戴住羊皮护肩嘅嗰个膊头。与此同时，我忽然之间睇到天边一嚿黑雾就向我哋急速咁推近。豆腐好惊愕咁讲：啊，嗰只系咩嘢嚟噶？巴图一见嗰阵黑雾，忽然之间嘅神色啊大变，惊叫咁向后退，手脚系咁喺度比划住，连蒙古语都讲到有啲甩甩咳咳。间中仲夹杂住几句嘅汉语，我听清楚一个词：魔鬼。喺欧阳轩听完之后，亦都神色一变，佢又讲：喂，巴图话嗰啲系魔鬼虫啊，一年呢就出巢一次，冇谂到咁样都俾我哋撞到啊！腾格里里边嗰啲魔鬼虫，我就有所听闻嘅。我喺脑里边回忆咗一圈，隐约咁记得以前睇过嘅资料，但系已经记得唔太真切啦。呢一个系一种甲壳类嘅咁嘅昆虫，食肉嘅，一年咧大部分时间都匿藏喺嗰啲沙入边，有一对装饰性嘅翘翼，平时就唔识飞，只要到咗系呢个繁殖季节嘅时候先能够飞起上嚟，并且咧会大面积咁样集结嚟捕食，为咗嘅就系繁殖后代做准备。佢哋体里边就含有微毒嘅，但系由于集结时候数量系非常之庞大，所以所到之处就好似蝗虫过境咁。一隻骆驼啊，喺一分钟佢哋就可以将佢啃噬剩翻个骨头架，非常之可怕。同沙漠里边嘅行军蚁一齐被叫做沙中魔鬼。呢啲嘢咧，平时又唔起眼。不过喺呢个繁殖季节集结咗之后，威力啊非常之恐怖。而我哋呢一支有人有骆驼嘅队伍里边，喺呢个茫茫沙漠中，显然系一餐巨大嘅吸引力嘅大餐。呢阵时啊，真系冇咩办法啦。巴图啊，打咗个哨子，骑上骆驼，掹脚就系咁走。呢阵时嘅骆驼亦都知道危机啊，虽然佢哋好疲乏，但系呢速度啊一啲都唔减。我哋骑喺骆驼身上边啊狂奔，嗰啲黑雾嚟得好快啊！就喺呢阵时，豆腐就喺度叫：，木头唔好呆住啊，走啊！我拧转头一睇，发觉诗仙啊仲喺原地，仍然啊保持住担高头嘅姿势，神情就好似一个假人咁木木独独。而呢阵时，魔鬼虫自然就向住最近嘅诗仙落手啦。就喺嗰一阵咁嘅黑雾向住诗仙罩落去嘅同时，诗仙突然之间就飞咗起上嚟，佢嘅身形一下子就扎入咗呢一嚿黑云当中。呢一幕，姜文佢哋几个一睇到惊讶到擘大个嘴啊，得个窿。跟住诗仙就俾呢啲魔鬼虫啊包到冚，几乎睇唔见嘅身形啦。就喺呢一阵时，一阵血红色嘅烟雾喺个空中就弥漫出嚟，将魔鬼虫亦都笼罩喺当中。最后烟雾就越嚟越浓，好似一块粉红色嘅布包罩住喺空中。我哋不由自主咁扯住个骆驼，停住咗狂奔嘅动作咧。专帅啊，微微咁皱一皱眉，佢又问我乜嘢回事啊？ 我拧一拧头，紧紧咁睇住空中嘅红雾，我就讲：如果我冇估错嘅话，事先发威啦，我哋嘅危机应该就可以得到解决。果然话音未落，嗰阵啊咁嘅红雾就慢慢降翻落嚟，最后落到咗地面上边，跟住就越缩越细，雾气当中出现咗事先嘅身影。最后嗰一刹嘅红雾变成咗一缕赤红色嘅烟雾，唰一声就俾佢吸咗入嘴入边。喺呢阵时，沙漠里边系闷热无比，空中仲边度有咩魔鬼虫啊？欧阳轩啊，甩甩咳咳咁讲：吓，唔通，全部都俾佢食咗落去？佢系咪人嚟噶？张文啊讲：一睇就知道唔系啦。万事通啊讲。咁唔系活人，唔通窦兄弟识控尸术？佢又望向咗豆腐啊！依条友仔难怪叫做万事通呢，居然仲可以联想到控尸术上边。如果按照正常人嘅谂法，控尸术应该就系最靠谱嘅可能性啦。豆腐家下就成副欲哭无泪咁嘅样讲：咩控尸术呢？系佢肚饿啊！就喺呢阵时。视线是一步一步咁向我哋行过嚟，面上边仍然都系目无表情，但系咧唔知点解，我总觉得视线有咩地方系唔一样啦。仲系豆腐咧同视线相处嘅时间系比较长，佢即刻就发现咗问题嘅根源，佢又压低把声同我讲：老陈，你睇下木头对眼睛，好似有啲咩唔一样喎，唔似木头啊！我咁样先发现。原来而家思仙好似冇以前睇起上嚟咁死气沉沉啦。冇几耐，思仙行到嚟我哋面前，豆腐啊试探咁叫咗一声：喂，木头！如果喺平时咧，思仙基本上就唔会有咩反应嘅，但系呢一次，思仙嘅目光即刻就转移到豆腐嘅身上边。我同阿豆腐对视咗一眼，谂起咗陈天德所讲嘅嘢，思仙系需要养嘅。睇个样子，如果想等佢早啲有翻啲意识，净系带喺身边系唔够嘅，一定仲要同佢搵多啲食嘅。而家众人就继续上路啦。依阵时队伍里嘅人几乎所有嘅目光都集中晒喺师仙嘅身上边，连欧阳轩都频频咁想同师仙啊靠近。豆腐而家捉紧嘅机会同欧阳轩就喺度倾啦。佢啊将阿师仙当成系免费嘅模特，等阿欧阳轩呢又搣又摸，关系总算系有翻啲进步。到咗中午时分，巴图睇一睇个日头，对比咗一下方位，示意我哋就应该到咗啦。这个目的地就真系冇一啲丝毫嘅特别，一眼望过去，同埋周围嘅黄沙连成一片，仲有啲咩咁嘅古遗迹咁嘅影啊？这个结果我们早就已经设想得到的，虽然现在真正见到呢是真的有点失望，但是亦就是在意料当中。我们简易地搭了一个遮阳的棚，饥肠辘辘就坐在棚里边，一边吃一边在谈着接下来的事情应该怎么办。事实上呢，我们早就已经预计好的了，亦都早就做好了打算。沙漠是流动性的，我们就不可能打到洞，所以我们一定首先要搞清楚，当初薛安明明是被埋在了古迹里面，但是最后为什么又在其他地方出现的呢？我们决定就去当初发现薛安的周围去找一找，看看能不能找什么线索出来。那个位置距离这里足足有一个几钟头的路程，当年如果不是真的有海东青的引路，薛安根本上就不能够得到援救。大家在飲食完了之后，避过了日头最毒的时候，就向住那个位置前进了。我没想到行了没40分钟，我们的眼前竟然出现了一片的绿洲。我眨了一眨眼，心想不是啊，不利尔从来都冇提过呢一度附近有绿洲㗎喎。如果真係有绿洲，40几年前佢哋仲点会虚弱到咁样样差啲死去呀？难道呢个係海市蜃楼？大家就面面相觑，巴图啊拧一拧头，表示亦都唔知道。 好奇怪，这个绿洲就是这样横在我们的前边，成为缩影。从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看过去，还能够看到在阳光下边一条清澈的河流。豆腐加快脚步，他又说，不要理啊，是不是海市蜃楼，反正路线都是这样的，我们过去看看就知道。但是等我意外的是，这个绿洲是真实地存在的。绿洲上边生满晒嗰啲兔仔草，仲有一啲高到几米咁高嘅树木，但係呢就冇一啲好大嘅树木。砖碎一路走一路喺度推测讲，呢、这个绿洲形成嘅时间应该就唔长嘅，可能就係几十年间呢。张文亦都好惊讶咁讲，哇，想要形成呢啲咁嘅绿洲，一定要地下水，在沙漠里面地下水上涌的几率呢就好少的，应该是不是说我们的运气好呢？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我对大家说，这一片的绿洲面积是几大的，当初薛安出现的地方应该也包括在这里面，而这个绿洲又是近这几十年才形成，你们不会觉得奇怪吗？张文啊，岌岌头讲：系啊，呢啲事咧就系有啲 QK， 不过一个人点能够搞出一个绿洲嚟咧？事情系唔系真系谂得太复杂啊？或者可能系某种嘅巧合啩？毕竟只系猜测，大家一时之间亦都冇多讲。而家呢一种情况，地貌环境变化大，又有咗植被嘅遮挡。想要找线索呢，就比我们原定的计划就麻烦好多了。大家商议了一番之后，觉得在这个绿洲那里扎营进行这个地毡式的搜索。如果到时候真的找不到什么线索的话，那砖碎亦都只能够认命打道回府了。时值到晏昼，我们就扎了营，将这个露营地的周围的环境就摸索了一下。这一片绿洲可以讲是一个生命的摇篮，亦都可以讲是沙漠当中动物的腹地，时不时就能够发现有动物的足印，特别在水边更加明显。绿洲有一条河，河水呢就好清浅，一眼就能够睇到河底的沙床，两边都是密密麻麻纠结埋一起的那些兔仔草。河水同沙漠嘅酷热温度形成一鲜明嘅对比，系非常之凉爽。而家更加印证咗我哋嘅猜测，喺呢度曾经系有过一次大量嘅地下水上涌，而而家形成嘅呢一条河水，亦就系主要来源于地下。咁样一谂，我心里边不由得冒出一个谂法：如果呢个绿洲真系同埋薛安当初经历系有关嘅话，咁揾到呢一条河嘅源头，会唔会系有咩线索呢？呢一个念头一起，我个目光就不由自主咁啊顺住个河流望过去，只可惜呢就真系目力有限，目光所睇到嘅系一个转弯口，时不时嗰啲草丛啊摇一摇，有一两只嘅小动物嘅身影啊一闪而过。呢阵时就已经系夕阳西下啦，再有所行动就已经唔系好方便。于是我暂时将呢个念头压低，准备第二日呢就去呢个河水嘅源头睇一睇。入夜嘅时分，巴图就捉咗两只兔仔架喺个火上边，就烧俾大家嚟改善伙食。只可惜我哋一班咁嘅大男人，两只兔仔剥晒咗内脏，剩低嗰啲肉嘅一人分得一啲，涉牙啦都唔够。况且呢，而家嗰个咁嘅兔肉嘅香浓，反而就勾起咗我哋啲喂食虫添。豆腐嘴里边就担住个兔仔骨头，一副完全唔满足嘅样。佢又叫阿欧阳圈去做翻译，约阿巴图呢去河里边捉两条鱼。由于河水离得唔系好远，所以我哋亦都冇多諗。点知道冇几耐，豆腐紧张咁跑返嚟，成身湿立立，气喘喘咁讲：弊啦弊啦，巴图唔见咗啊！